再拥有，眼泪不是为你我就不会流， 就像那些失眠的夜晚想和你说句晚安，就像我的表情不自然只想 深，我们的歌那么真，不

要我的远方，哪怕有些慌张，把面具扔到垃圾桶奔跑的马路上，拥抱有些匆忙，离开有点发烫，勇敢的孩子擦干眼泪还会很坚强。装下多少愿望，张开手，抬起脚尖就能摸到太阳，带着天使去流浪，放声大喊去歌唱，如果你跟我一样，等待下一个天亮，我带着天使去流浪，哪怕有一点不是生来就彷徨，只是我们太紧张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印象当中这不是一个太好的故事，白雪公主里面狠毒的皇后很喜欢用这一招，不过这一次李玟呢要问的不是谁最漂亮，而是男生的心里话。 魔镜魔镜告诉我，男人到底要什么，请告诉我，男人到底要什么？ 想说话，让你疼我拍拍头，拉拉手，不准先走，骗我自己，你好爱我。 这是来自李玟，叫做《魔镜》。继续来分享一下罗志祥，从曾经的综艺的谐星到现在偶像歌手的定位和位置，他熬了十几年。草根初心的罗志祥在娱乐圈呢，应该也算是饱尝了酸甜苦辣，才练就到现在的他。而出道这么多年，几乎只请过一次病假，我想就算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应该也是相当不容易了。来分享一下这首《呛丝呛丝》。 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